小路又歹行，咱着小心行。你甲我做阵抓着一支小雨伞，雨愈大，阿甲等哥哥心情也快活。两人做阵抓着一支小雨伞，风愈大，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你我双人共心肝，不惊风雨这呢大，黑暗小路真歹行，咱着小心行。你甲我一支小雨伞，风愈大，阿甲等哥哥心情也快活。两人做阵抓着一支小雨伞，雨愈大，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虽然双人徛相偎，拄着风雨这呢大，坎坷小路又歹行，咱着小心行。你甲我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。